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学院那边有我和竹青，你就放心吧。虽然过去了四年，但天斗、星罗两大帝国毕竟树大根深，武魂殿想要动手也不是朝夕之事。雪崩那小子心机很深，是个聪明人，面临武魂殿那样强势的危机，他必定会励精图治。你不用着急，你的第八考不是还有五年时间吗？你就先尽快完成再说，回头我们好一起去猎杀那十万年的深海魔鲸王，报仇雪恨。等你继承了海神神位，我们再和武魂殿摊牌。 嗯，那你们一路当心，尽可能的掩盖行踪。虽然我们离开了几年，但武魂殿里必定会有我们的通缉令，路上小心。 武魂殿那些混蛋，来一个杀一个，来一双就杀一双，只要不碰上武魂殿长老团，他们又能奈我何？ 还没有到魂斗罗的实力时，他们都已经挑战过封号斗罗，更何况现在全部是魂斗罗级别的实力，再没有任何约束。就算少了一个唐三，以五怪的实力遇到两三个封号斗罗也不算什么。唐三将小舞暂时交给宁荣荣，上前两步，张开左臂和戴沐白用力地拥抱了一下，他的右手拿着海神三叉戟。 小三，等再见之时，我可要看到一个完整的小五啊。 放心吧，老大，一定会的。 松开手臂，他又分别与奥斯卡和马红俊拥抱了一下。伙伴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虽然说这次分别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，但是离别的感觉总是不那么美妙的。 三哥，你可不能厚此薄彼啊。 宁荣荣将小舞交给朱竹清，主动上前张开双臂，给了唐三一个大大的拥抱。 我这不是怕某些人妒忌吗？ 没事，谁让我们是兄弟呢？我就当看不见。哎，不过荣荣，差不多就行了啊，不然我可真的要妒忌了。 三哥，路上多多保重，照顾好小舞，我们都会为他祈祷的。 我会的。除非我死，否则没有人能够再伤害他。我会照顾好小舞的。 宁荣荣松开手，从朱竹清那里接回小舞，扭过头去，但泪水还是流了下来。他刚一离开，朱竹清就已经走了上来，同样用力地拥抱了一下唐三。 三哥，我们都会想你的，早点回来。 回去后，戴老大要是欺负你，你就找蓉蓉去，有他帮你，肯定能打得戴老大满地找牙。 嗯， 他不欺负我就是好的了，我欺负他，我可没那个本事。 三哥，我也能抱抱你吗？ 当然可以，你可是我的嫡亲表妹啊。香香，胖子虽然有的时候跳脱了一点，懒惰了一点，但是他是真心喜欢你的。嗯，我也相信他今后会一心一意地对你好。不过这家伙属于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那种，你也不能给他看太多好脸色啊，时不时的就要敲打一下，管他管得严一点啊。 嗯，三哥你放心吧。 马红俊听唐三说着前半段的时候，本来还十分得意，但等唐三说到了后半段，不禁苦着脸想辩驳时，却看到唐三递来了警告的眼神，显然是在警告他不许欺负白沉香，以后也绝不许再去棉花素柳。 这死胖子就交给我了，他要是有什么不轨的行为或者是欺负了香香，我这个当大哥的定会好好教训的。 女孩子们的眼圈都红了。唐三没有让小舞的灵魂出来，因为他怕小舞因为情绪激动而导致灵魂不稳。 好了，我们快走吧，再这样下去大家都舍不得走了。唉，暂时的分离是为了下次更好的相聚，走吧。 说着他拉过朱竹清，当先朝东北方向走去。朱竹清分明看到戴沐白的眼圈也有些红了。 大家保重。 唐三顿了顿手中的海神三叉戟，作用在地面上的十万八千斤重量令大地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从宁荣荣怀中接过小舞，他不再停留，横身而起，朝着东方而去。戴沐白停下脚步， 带着朱竹清回头望去，众人一直目送着唐三和小五的背影消失，这才渐渐回过神来，在分离的伤感中，这才悄然离去。唐三带着小五整整走了一个时辰，情绪才渐渐恢复过来，看着怀中目光呆滞的小五，坚定的信念取代了伤感。 不论如何，这次我一定要将小五完全复活。 此处地处偏僻，他索性不再用走的，蓝银皇右腿骨飞行技能发动，带着小五腾身而起，飞入空中，朝着朝阳的方向疾飞而去。史莱克七怪重新踏上斗罗大陆的土地，似乎烽火已经再次点燃。在荒野中飞了接近两个时辰的功夫，远远的唐三已经看到了宽大的官道。打开地图看了看，这里是天斗帝国边境，属于天斗帝国附属的一个叫做哈根达斯的王国境内。这个王国在天斗帝国西北部，部分边境与星罗帝国接壤。从现在这里顺着官道走过去，穿过哈根达斯王国，再经过巴拉克王国，就能抵达星斗大森林了。而此处再向东200里左右，就是哈根达斯王国的一座重镇西鲁城。几天的赶路，加上之前先后通过海神第六、第七考，唐三的身心都有些疲倦。虽然魂力已经恢复，但他还是决定带着小五在西鲁城休息一下，然后再全速飞行前往星斗大森林。以飞行的方式前进，比在地面上全速前进至少要快一倍，最多只要5天就能够抵达此行的目的地了。200里对于唐三来说早已经是很短的距离，他带着小五一直来到距离西鲁城大约还有10里的地方才落到地面上。由于自己和小五的相貌实在太出众了，他从24桥明月夜内取出2顶带有面纱的斗笠，两人分别戴上。来到西鲁城外，这座城市算是主城级别的，比一般意义上的主城略小。城门前大约有20名士兵在检查过往的行人，看样子检查得非常仔细，士兵们一个个杀气腾腾，军容整严，一点也没有因为只是守门就懈怠的意思。最让唐三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些士兵身上的军服样式，在每一名士兵左胸位置都有2个黄色的字，武魂，而且看上去他们的军服相当不错，每一名士兵都穿戴了皮甲，这对于一般城市城门巡查士兵来说是很少见的情况。 看来我们不能从正门进入了。 想到这里，唐三额头上海神三叉戟烙印光芒一闪，在淡蓝色的光晕笼罩之下，他和小五的身体已经悄然消失。尽管瀚海乾坤罩变回海神之心，与海神三叉戟进行了完美融合，但唐三经过试验后发现，只要自己手持海神三叉戟，当初瀚海乾坤罩的技能就还能用出来，似乎那4个技能都烙印在了自己的头部魂骨之上。凭借着瀚海护身罩的隐身能力，唐三带着小五腾空而起，掠过城头，降落在西鲁城内，找了一个偏僻无人的角落，才重新显现出身形。红光轻闪，小五灵魂附体，美眸中恢复了清明，是唐三将他唤醒的。 哥，这是哪里？ 我们已经重返大陆了，我决定带着你去星斗大森林走一圈，给昊天锤增加魂环。这里是哈根达斯王国的西鲁城，刚才在城外的时候我觉得有些不对，城门处的士兵胸前都写着武魂2个字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去看看。 有武魂2个字，应该和武魂殿有关才对。 我也这么觉得，属于两大帝国的王国公国一直都和武魂殿关系暧昧，是武魂殿忠诚的支持者，也正是因为武魂殿的原因，两大帝国不敢对这些王国公国做什么。看样子我们离开这4年中大陆上发生了不少事啊。 那我们去看看吧。 两人一边说着，已经从偏僻的角落中走了出来，来到街道上。城市中的街道看上去都差不多，道路两旁商铺林立，从整体上看，这西鲁城十分繁荣，行人走路的速度都非常快，显然是生活节奏所致。 哥，我们要去什么地方打听？ 自然是去这里的武魂主殿了。 西鲁城是哈根达斯王国的主城，应该标配武魂主殿。还有谁比那些武魂殿的魂师更清楚发生了什么？ 唐三目光一转，正好看到对面走过来一名40多岁的中年人。那中年人衣着中等，看不出贵贱。唐三主动迎了上去，拦住了对方的去路。 这位大哥，麻烦问您点事。 唐三主动撩起自己斗笠上的面纱，中年人被他拦住吓了一跳，有些警惕地看了他一眼，尤其注意到唐三手中那长达丈余的布包。 你要问什么？ 我们从乡下而来，在下和内人都是魂师，听说在武魂殿考核后会有钱拿，您能不能告诉我西鲁城的武魂主殿在什么地方啊？ 听唐三这么一说，中年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怪异，不过还是碍于唐三表示出的魂师身份，他恭敬地说道： 原来是魂师大人，不过您可能对这边的情况还不太了解，你们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有到外面走动了？现在早就没有武魂殿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